smiles a long way from home. See the pretty lights, big smiles a long way from home. See the wretched stars burn out, send out on your own. See the bitches just run us down on your own. See our story come, sing along, but would you know this is your song? This is your song. This is your song. 少根筋比我好不到哪去，你超爱恋你第一名包租婆似你神秘，我是视频你冲第一，遇到刘恒要你的迷，每天骗我你又多了三块腹肌，难难难难我的爱给你，难难难难全部都拿去，难难难难什么都给你，难难难难不由自己， 你爱怀疑，你爱规定，不准我跟谁出去，顶戒不行，短裙不行，阻绝我所有异性，关起动漫你的东西，还为你遭到踢腿，这样努力劳烟你还不能满意， 你爱怀疑，你爱插进，还偷看我的简讯，跟没不行，跟必要命，比我老妈难搞定，我来保护你才管你，我可不想你但是小姐你管得太宽，你弟弟难难难难我的爱给你，难难难难全部都拿去，难难难难什么都给你，难难难难不要自己，难难难难我的爱给你，难难难难全部都拿去，难难难难什么只要你开心。 何时才表白？ I'm ready for love。